今天要讲的这个小节，是本书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部分。上次我们讲到，计算机可以为我们人类做很多很多决定，而且这些决定的质量比我们人类自己做还要好。但是有人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类做很多决定啊，它都有一定的道德背景，就是我一定是基于某一个道德原则来做的这个决定。哪怕是打仗，哪怕是战争，我就是一个侵略战争。你看德国侵略波兰，他都事先要找一个借口，说是波兰军人打死了我德国军人，所以我才发动战争。中国古人也讲这个必先正其名也，对吧？一定要有一个道德的这个起码是一个罩子，对吧？那我才能做这个决定。那么计算机没有这个道德感呢？道德感是基础于耻感嘛，就是你要觉得不遵守这样的道德的话，你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对吧？有羞耻感。但是计算机和算法，它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它会不会在为我们人类做决定的时候，它就缺少了这样一个参数呢？这里沃尔赫拉利为我们举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叫导轨列车问题啊。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被提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是个很经典的一个也叫班道岔问题。就是说有一个导轨列车一个车厢由于重力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滑下来了，你停不住它，那么你是一个班道岔的。就是这个，你可以让这个车厢往左边的铁轨走，也可以让它往右边的铁轨走。那么左边的铁轨呢，有一个小孩在玩。那么右边的铁轨上呢，有比如说5个小孩在玩。你呢就是这个班道岔的，你来决定这个失控的车厢是往左边的铁轨冲过去，还是往右边的铁轨冲过去。如果你不做任何事情，那么他就冲过去把5个小孩压死；如果你班道岔，那么你就把那一个小孩压死，然后救5个小孩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人类的这个道德伦理的一个困境。其实这个没有一个什么正确答案。不同学派的哲学家或者伦理学家有不同的解答。那么尤尔赫拉利这边就讲了。说你哲学家也好，伦理学家也好，你们吵翻了天，为这件事情吵翻了天，也就是在书斋里相互辩论一下，对吧？到了实际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根本没有用。为什么呢？那是这个电光火石一瞬间，人都是靠自己的这个直觉就直接就做了决定了。根本这个时候你也不能怪他，你说哎呀，你不符合我的伦理学，怎么怎么样？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思考的，没有时间去思考的。那么尤尔赫拉利就把它引申到了一个具体的场景，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快就要有无人驾驶的汽车了，对吧？现在实际上有很多汽车已经实现了这个半无人驾驶，就是说它起码在高速路上是无人驾驶的，是完全你可以手放开的。也有比较前卫的实验是在美国的一些小镇上面，那是完全无人驾驶啊，完全无人驾驶汽车。好，那么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呢，它可能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小孩或者几个小孩一下冲进了马路，我要想刹车是肯定来不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有两个选择：第一，冲过去把孩子压死，那么这个就伤害的就是小孩儿；还有一个选择呢，就是我就猛地往右拐，就冲进那个逆行道。冲进逆行道呢，小孩的命就救下来了，但是这个车上的乘客或者说车主就面临生命危险。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轨道滑车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变种嘛。那么这个无人驾驶的汽车的这个电脑的算法应该如何设计？是更倾向于保护行人呢，还是更倾向于保护乘客或者说车主？哎，这就有问题了。这问题在哪儿呢？是这样，就是说， 人呢，他可以通过理性来慢慢的去想啊，这个事情哪一个方面更符合道德呀，更这个有利于我们人类的和谐稳定啊，这个一团和气啊，对吧？道德高尚啊。但是你真的碰到实际的境遇的时候，实际的情况的时候，很少有人去正儿八经的去遵循这些规则。这儿尤尔赫拉利举了一个例子，也挺有这个代表性的，我给大家讲一讲。尤尔赫拉利这里讲了一个社会学的实验，这个实验啊，要求一些神学院的学生，神学院的学生呢，他主要是研究圣经，研究这个宗教，然后他们毕业以后呢，大部分的去向是做牧师，这个是大概是这样一个背景介绍。要求他们到一个演讲厅去发表一个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研究报告。好，什么叫好撒玛利亚人呢？这个也是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很经典的故事，是应该是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个耶稣给大家讲的一个预言，就是说有一个人被强盗洗劫了，很惨，躺在路边，请求这个援助。有很多这个社会等级很高的人啊，什么祭祀啊，什么神职人员啊，什么政府官员啊，他们从旁边走过，连看都不看这个人一眼啊，他们高谈阔论自己的道德，但是根本不施以援手。这时候走过来一个很普通的撒玛利亚人。什么叫撒玛利亚人呢？撒玛利亚人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等级里面算是比较低的，因为犹太人从来他就敬畏上帝，他有一个律法，就是不能崇拜偶像，谁崇拜偶像就是被大家有点看不起的。这样撒玛利亚人就有点这个习俗，他们的习俗里面就有这个崇拜偶像，所以撒玛利亚人在整个犹太人的这个社会等级里是比较低的。但是撒玛利亚人看到了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呢，他就施以援手，还把他是送进城市啊，还是送进医院呢，我记不清了。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故事来教育大家，就说耶稣就是用这个预言来告诉大家，你的学识啊，你的身份啊，你口若悬河的大道理啊，这些都没有用，要看你的行动啊。这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预言，在圣经里面的非常经典，只要是读过圣经的人都对这个东西是非常熟悉的。那么要求这些神学院的学生呢，去到这个演讲厅去做这方面的报告，但是给的时间很紧，说你赶快得去啊，然后来不及了。好，然后呢，这些学生就匆匆忙忙的往这个演讲厅奔的这个路上啊，这些实验者就故意安排了一个穿着非常这个破烂的、很可怜的、发出呻吟的这样的一个路人，就躺在他的边上。就躺在路边，这等于是复制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个预言的现实场景。而这些神学院的学生是完全知道撒玛利亚人预言的这个揭示的道理和他的这个伦理规则，但是实验的结果是，这些学生都非常焦急的要及时赶到演讲厅，没有人在路上对这些可怜的乞丐施以援手。这个社会实验揭示的一个什么道理？不是说在这儿谴责这些学生，不是的，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这样去做，它揭示一个人性，就是说我们认同的一些道德规则是让位于我们当时的情绪的，我们当时的这个 emotion， 这个情绪反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决定献身于宗教事业的学生啊，那么如果他们是在闲逛的时候看到这个场景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施以援手。但是现在他们的情绪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一种焦虑的状态，他必须及时赶到演讲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绪驱使下面，一些道德 守则、道德原则就会让位于人的情绪，这个就是人性，这个没有谁对谁错。我们这个智人就是这个物种就是这样被设计的，或者说在千万年的进化里面，我们就是大脑结构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些基本的人性、基本的本能，是千万年以前在非洲大草原上面进化出来的。生物进化没有那么快的，一下到了这个人类的文明史也不过是几千年嘛，不可能改变我们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属性。所以现在碰到的这些马路上的情况啊，汽车应该往哪边转呢？或者路上是不是应该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去救助路人呢？这些的话和我们的生物本能有的时候是冲突的。就是说我们本能的直觉的反应和理性的道德的选择有的时候是冲突的。在那一瞬间电光火石之间，你是没有时间去想那个理性的抉择应该是什么样，因为理性抉择是需要时间去想的，它不是我们的本能啊。这里尤尔赫拉利呢提到三位很有名的哲学家，他说这三个哲学家可以在一个小屋子里讨论半天，遇到这样的比如说汽车压小孩啊，是保护行人还是保护你自己啊，这些道德原则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呢你到了那个具体场景，你是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这样一个理性抉择。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位哲学家，以后下面还会提到。一位呢是康德，一位是约翰密尔，还有一位是约翰罗尔斯。康德不说了，现代哲学之父，可以说承上启下的一个人物啊，可以讲在哲学史里面就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可以不加之一。康德在伦理学上面呢，他持一种叫这个义务论这样一个观点。他发展出一个根据人类良心良知得到的一种叫绝对规则，那么这个绝对规则呢，他也是做了论证的，就是说哪些应该是比如说大家都同时实行的这一个规则，能够让大家都能接受，这个社会还能良好运转，那么就是好的如果这个规则对你行对别人不行，那这就不行，那这就不能是好的。那么康德认为呢，一个好的行为，一个道德的行为，应该是在这个绝对规则下的人人都可以实行的也是靠着良知去实行的这样的行为。具体到这个小孩的这个事情呢，康德恐怕还很难给出一个选择。康德这边如果要是去做选择的话，他可能就是放弃选择，就是说不做选择，比如说这个搬道岔的话你就不搬，因为这个权利不在你啊。再往下讲就太深了。和他相对的呢就是这个约翰密尔。约翰密尔是个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把这个他前面还有一个哲学家叫边沁，叫 Bentham。这个边沁呢他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开创人。功利主义哲学呢，它就是把利益最大化，就是说我一个行为我一定要让所有的和这个行为相关的人他获得的利益和幸福感最大，受的伤害和痛苦最小，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最道德的。那么这个是边沁。那么约翰密尔呢就是把这个更深化了，更量化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人。那么从这个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呢，那你就是应该搬道岔，就是应该搬往这个一个小孩的这个铁轨上，因为你伤害五个小孩，那么显然就这个伤害更大，那么这个功利主义的话就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做出一个选择。而约翰罗尔斯呢是近代美国的哲学家，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正义论，就是这个无知之幕。他讲的就是说一个事情道德还是不道德，大家商量着来啊，大家定。那么定的时候呢，你必须把你自己所处的那个 那个特殊的地位去除。你不要事先你就知道我是乘客，或者事先我就知道我是路人，然后我来说应该是让乘客这个更安全，还是让路人更安全？有一个无知之幕，我们大家定，我们不知道这个，我在定规则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将可能是乘客还是将可能是路人。那么这样我们定下来一个规则以后，按照这个规则去做就是好的。这个是约翰诺尔斯。所以这可以看到这三个人实际上代表非常典型的三个不同的伦理学观点。这里也可以看到尤尔赫拉利作为历史学家，他的哲学功底也是很强的。在这个伦理学问题上，他举出的这三个人确实非常有代表性。好，他前面也讲了，就是说你哲学家再怎么去讨论没有用的，因为到那个时候具体情景下面没有人有时间去选择应该去怎么做，因为反应不过来嘛，大家只能靠本能去做选择。他说也许那个德国的著名的那个赛车手叫舒马赫，对，中文叫舒马赫，这个迈克尔舒马赫，他可能反应得过来，因为他是那个赛车之王嘛，他的开车的反应特别快。他说他可能可以一边开车一边想这些哲学问题啊，这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但是现在有了无人驾驶了，这个决定由谁来做呢？由电脑来做。而电脑呢，它没有情感的，它的选择就是很机械的，你告诉它怎么做它就怎么做，而且它的反应速度可能比舒马赫还快。尤尔赫拉利讲，这就好像是这个车里面坐着三个哲学家再带一个舒马赫，这个车厉害了，然后来选择到底是保护行人还是保护乘客。这种特殊的由哲学家和赛车手共同组队驾驶的汽车，将还会碰到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呢？让我们明天来讲，谢谢大家收听。